黎不打烊，艺术、建筑、设计、时尚、生活，零时差的讯息。无论你人在法国，曾经在法国，或想来法国，喜欢或讨厌这个国家，都欢迎你和我一起度过巴黎的战斗人生。欢迎收听巴黎不打烊，我是何归玉。现在录音的时间是7月9日星期天，巴黎时间的下午2点半。这个星期呢又拖到礼拜天才录音，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我这一整个星期都不在巴黎，我去南法参加我女儿的这个大表姐的婚礼。那这婚礼非常有趣，我有在脸书上面跟大家分享一些照片。那有很多朋友想要听到底婚礼是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啊，还有这个法国婚礼的情况。那这个呢我就留到今天的最后再跟大家分享，因为今天噔噔噔噔，我们又要重回这个法国的思想审查室了，要来讲一讲法国的禁书。我知道这个主题对一些听众朋友来说可能会觉得有一点难啊，或者有点硬啊，讲到宗教啊，讲到哲学啊，讲到历史。但是呢我真的就是非常希望可以把这一整个系列全部跟大家分享完，毕竟我们现在要上高中了嘛，对不对？等一下大家听完就会知道说为什么这些这么重要。因为其实这些对法国人来说就是这可以说是他们的高中生都会学到的一些内容。那我们今天呢就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先从这个今天的主题开始。因为呢我现在好不容易在礼拜天偷到一点就是家里面没有人可以录音的时间，所以呢我希望在就是我们家另外两位回家之前发出一些乒乒乓乓的声音之前，先把就是正题讲完。因为今天要讲的这个人呢叫做 François Hably， 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家，他的中文的翻译叫做拉伯雷，但是法文的发音就是 Hably， 就比较接近哈布雷。所以呢我今天要先从这个 Hably 的这个他的书和他的生平开始跟大家讲，然后呢我会用尽可能的白话文和大家比较好了解的方式来跟大家讲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位作家。其实在这一系列里面的每一位作家都很重要，那不过这个哈布雷为什么他很重要呢？各位，这个哈布雷呢他写的书中文叫做巨人传。我相信有很多的巴黎不打烊听众朋友，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文青的话应该都有听过。然后他在法国的高中生就是高中来说呢也是会在法文科里面学习的部分，有的可能就是高中会考就是毕业考的时候也会就是讲到哈布雷。那为什么这么重要呢？那我现在就来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哈布雷他的故事。哈布雷呢他出生的日期其实并不确定，如果大家在网络上查说哦他很明确出生于1494年或是多少年呢，是在史学家里面是不确定的。我甚至在维基百科上面看到说他出生于1510年，还是在中文的不知道哪里有看到。但是基本上呢在法国史学家他们的研究史料中不确定他出生于1483还是1494年。那哈布雷他出生在哪里呢？他出生在这个法国的罗亚尔河省，就是现在我们称为罗亚尔河省的这个西弄附近。这个罗亚尔河省呢就是我以前刚来法国的时候念这个语言学校的地方，而西弄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小城。这个小城呢它最有名就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城堡。那当初我在这个杜尔念这个语言学校的时候也有去参观这个西弄的城堡。那为什么这个西弄的城堡很重要呢？我想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圣女贞德吧。圣女贞德呢她当初 就是来求见法国这个瓦卢瓦王朝的国王查理七世的时候，然后呢他就是打着他是圣女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国王呢就为了给他一个测验，就想要说隐身在这个人群之中，看他这个能就是真的能不能指认出谁是真的国王，就是在这个西农的城堡。所以呢我们现在如果去参观这个西农的城堡，它其实已经是废墟了，那导游可能就会跟大家指说，哦，就是这个地方啊，真的他认出国王查理七世，我当初去参观的时候就是这样。好，那除此之外，我对西农的这个认识就是这里的红酒，就是罗亚尔河一带里面算是不错的。因为我以前刚去这个杜尔念法文的时候，就和我这个同学，就是带我去杜尔念书这个台湾同学，我们两个人呢就决定就是每天要买一瓶红酒来喝，就是喝这个罗亚尔河产区的红酒。那我们当时就很认真，他就带着我们就每天哦就去这个不管是超市啊或者酒窖，就是买一瓶当地产区的这个红酒。那我们还记得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学生嘛，我们说我们不是很有钱，所以呢就从某个一定的价格开始喝起。但大家都知道，就是在法国超市里面你甚至可以找到两欧三欧的红酒，但是我们也不是那种想说哦要从那种便宜的酒开始喝，因为那种便宜的酒大部分都拿来做菜用，所以我们就决定从差不多七八欧的红酒开始喝，一天喝一瓶。然后呢喝完之后，我还会把那个红酒的瓶子泡到这个就是热水还是什么里面，我忘记那时候怎么泡的，然后撕下那个酒标，然后很认真的做笔记。我们两个大概就这样子每天喝，然后我们就不知道喝了多久的时间，最后呢就发现以红酒来说，就是罗亚尔河这个产区西弄这个产区的红酒算是很不错的。好，那我们今天这个思想审查室，看这样可以扯到这个观光，还可以扯到这个红酒啊。其实我觉得所有的文化，就法国的文化跟他们在地，就是很多不同地方啊的文化是有很大的渊源的。那我想我们今天要讲这个 François Habley， 他就是出生在西弄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更就是西弄已经算是小镇了，然后又是在西弄的郊区这样子的一个地方。那 François Habley 这个作者，现在我们要称他的作者，因为我们现在讲他的书嘛。这个作者如果就是我们拿这个作者来问一个法国人的话，可能很多法国人对他的一个印象就是说啊，这个人他是一个很喜欢吃喝啊美食美酒啊，他喜欢享乐纵欲的一个人。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或是一个怎么说呢，对他有这样的看法呢，就是大众对他的认识。那当然就是要从这个巨人传里面开始说。那我们先说 Habley 他本人，刚刚已经讲了，他就是出生在可能在这个1483或是1494年，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15世纪的这个世纪末。那他的家庭呢其实基本上是还不错的一个环境，因为他父亲是当地的律师，然后又是司法总管。我觉得这两个职业其实还蛮矛盾的，但是在古时候就是可以的。那他长大以后呢，那他父亲呢就像当时所有那个年代的好人家的小孩一样，就把他送去修道院学拉丁文、希腊文还有经验哲学。那听了这一系列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就是古时候的法国人比较好人家的小孩啊或知识分子都需要学拉丁文，这是基本的。那希腊文呢就是更进一步，然后再来就是经验哲学。那如果大家听这一系列听到现在这边的话，还有听我女儿在学校里面就是学习的过程，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拉丁文的重要性，就是他们一直到现在，像我女儿到了国中她没有办法学，因为她的时间排不上，但是呢好学生都是要学拉丁文跟希腊文的。那为什么要学拉丁文跟希腊文呢？其实这个就是从古希腊罗马那个时候传下来的所有的哲学啊，所有的政治文学，你要了解要 理解，或是说字词学，包含现在的法文有很多的字根啊字尾都是从拉丁文跟希腊文来的，所以在很多的学生们就说，如果你要深究，就是你要做这个更深入的一些文化的研究啊，不管是史地类或是史地，对，历史哲学或是文学地理，我这样讲很奇怪，历史地理或是文学哲学，这个希腊文和这个拉丁文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我们就回到这个哈布雷那个年代，就是在15世纪末的时候，那像他这样子一个家庭就会把他送去修道院学这个拉丁文希腊文，同时经院哲学。如果大家忘记这个经院哲学是什么，可以，我好像也没怎么解释，好像就是好像在这个上一集的这个思想审查时没有讲，伊拉斯莫还是索邦神学院里面都多少讲一些这样。好，然后反正呢这个哈布雷呢，他就到了这个1523年的时候呢，这个索邦神学院就下令修道院教授古希腊文。那为什么会突然间 下令就是停止教授古希腊文呢？如果大家回去就听这一系列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个禁书的话，大家就可以开始有感觉到，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索邦神学院已经开始发现这个古希腊哲学和人文主义还有文艺复兴这件事情啊，就是让他们这些怎么说呢，就是传统的经院神学啊，不是经院神，经院哲学的这些索邦神学院里面的这些神学家呢，他们就感到很有威胁感，所以呢他们就下令收复所有希腊文的教科书。所以其实索邦神学院基本上就是在这个传统的天主教体系里面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那可能是因为受不了这个传统经院哲学的这个教育，然后呢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原因，大家听到后来就知道这个哈布雷这个人，他就是后来呢就未经教会许可就离开修道院到巴黎去学医。然后呢并且他因为寡妇交往生下了两个小孩，那这些东西呢就是在当时是非常大逆不道的，叫做叛教罪哦。就你本来在修道院里面，然后呢你突然间去学医，因为你在修道院里面其实你应该是一个修士，你就是之后就把你的一生奉献给上帝了，但是呢他却突然间做了这件事情，所以是可以被判罪的。那古时候的法国的一个比较好的家庭哦，那他们会怎么样呢？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如果生了第一个儿子，那第一个儿子是用来继承的，那生了第二个儿子的话呢就会把他送去修道院，看可不可以混到一个主教或是红衣主教一官半职这样。然后生了第三个小孩的话，第三个男孩子的话呢就会让他去打仗，就是当骑士啊，负责就是就是打仗这样的工作。所以呢这个哈布雷呢他当时就离开修道院，然后呢跑去学医，然后还跟寡妇生了两个小孩这件事情，他怎么去解决这件事呢？他就是他有一个朋友是当时法国国王法兰索瓦一世的红衣主教，那这个红衣主教的哥哥呢又是一个大贵族，所以呢在这个强强联手的情况下就把他这件事情给压下来了。然后这个红衣主教呢后来还成为他的保护者，所以呢哈布雷呢就可以继续学医，然后还可以一边写他的文章。那刚刚有跟大家提到哈布雷最有名的作品就是巨人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巨人传，不过我在大一的时候曾经读过这本书。不过呢就是想也知道当时年纪很轻，然后又不了解整个欧洲的时代背景还有哲学还有宗教的整个一系列的这个背景啊，所以呢那时候读了就觉得反正就是还蛮痛苦的，我记得就是很难理解这整本书它要讲什么。那我现在在法国也生活快20年了，然后对这个国家历史和文化有一定的了解，我现在在就是 在重读，我还没有完全重读完，读一部分，我就发现《巨人传》真的是一部法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文学作品。但以前不是很了解的时候，我会对这个法国十九世纪的一些文学会觉得比较有兴趣，因为比较容易嘛，什么《包法利夫人》啊这些，就读起来应该觉得谁能够在文学里面找到 bling bling 的感觉呢？我大概就是可以从这个法国十九世纪文学里面找到 bling bling 的感觉，因为相较于俄国文学啊，或是英国文学，法国十九世纪文学就觉得，就是长篇小说啊，或是就是比较能够更了解，就是当时这个法国的社会和就是整个文化的一个背景，就是比较容易入手。但是《巨人传》啊，就真的当时读起来就觉得，哎呀，有看没有懂这样子。但是呢，我就说现在呢，我生活了那么久之后，我就觉得哇，《巨人传》真的是一本了不起的巨作。然后，就算我现在在读起来，我也觉得哇，它真的是非常的现代化。那为什么呢？好，那我这边就要来跟大家讲，还有为什么《巨人传》在法国就是会被这个索邦神学院禁止？哎，为什么这个有修道士背景的哈布雷，他会有一个热爱美食美酒的这个形象？这到底是为什么？好，那《巨人传》呢？大家就要了解说，中文这么翻成《巨人传》，但是它不是单一一本书。当年哈布雷他是花了30多年的时间，一共写了5集，就像这个电影《星际大战》一样，他先写的第一部曲是儿子的故事，然后第二部曲是父亲，然后第三部、第四部、第五部结束，真的就很像《星际大战》。那为什么有这个经验哲学背景的哈布雷他写的《巨人传》会被索邦神学院就是列为禁书？就是首先呢，大家要去回想一下这个伊拉斯莫的愚人颂，就是他用反讽的方式然后嘲讽当时的教会。我知道伊拉斯莫真的是，想当初我做那一集可是听了一整个暑假的就是伊拉斯莫的研究，然后还有看了很多的网络文献的资料，然后似懂非懂的做那一集这个关于愚人颂的这个 podcast。但是呢，现在在做这个哈布雷的巨人传，就会更了解当时的时空背景到底怎么样。伊拉斯莫是第一个人，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哈布雷接棒。那巨人传也就在差不多这个年代，然后也是用反讽的方式在嘲笑当时的社会现象还有当时的宗教。那哈布雷呢，他是用一种很庶民的语言方式，首先他反讽了中古世纪的骑士文学。骑士文学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因为我记得我之前有跟大家稍微讲过一点，我忘记在哪一个 podcast 下面了，好像是撼动法国的70位女性里面好像有讲到。那中间呢，因为我们就闲话家常太久，所以我这边要帮大家温习，帮大家复习一下什么是骑士文学。那骑士文学就是在中古世纪的时候，那时候宫廷里面很流行的就是亚瑟王啊、圆桌武士啊，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兰斯洛啊？那这就是中古世纪的骑士啊、爱情啊、忠贞信仰这些。那所以对当时的哈布雷来说呢，就是一种老掉牙的文学体。所以呢，他的《巨人传》里面呢，就有一点就是在模仿啊，运用这种骑士文学的方式啊，他因为还没有讲到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啊什么的，但是呢是用极尽讽刺，然后还有就是比较我这边讲说用庶民的语言方式哦，等一下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做庶民的语言方式，因为有很多可能就不会是当时的这个修道院啊或教士他们会用的一些文字和语言。那巨人传的主角就是巨人啊，巨人他的名字叫做 Gargantua。 那这个 Gargantua 呢，是我们如果用中文读这个巨人传的话就是他的名字，但是其实法文的话呢就是以 Gargantua 做一本书的名字，就是他的名字，主角的名字就是书名这样。那 Gargantua 这本书里面呢，他就是大量的写了很多跟当时就是优雅的 文学传记不太一样的内容。写了什么呢？他花了很大量的篇幅在琢磨吃喝拉还有撒。好，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哈布雷会被大家想到说他是热爱美食美酒这样，当然还有拉和撒。这个拉和撒其实在这个传统的法国文学里面并不是会这么多被就是写到 的一件事情。大家可以想想看哪一个我们熟悉的作者这么爱写就是那个上厕所的事情吧。好，那这边就举个例子来说，这个嘎刚丢亚这个巨人他最大武器是什么？他最大武器就是撒尿，因为撒一泡尿就会导致水灾。大家有没有听了就觉得很好笑，就是他用这个反讽的方式，在讲他那个时代的事情，所以还有就是用这个就是拉屎啊撒尿的方式来形容这些事情。那当然对这些索邦神学院里面的这些那个就是老一辈的这些学者来说，可能就会觉得说就是不堪入目啊。但是其实呢他的书当时据说就是一上市就卖得很好。为什么？因为就是很通俗，然后呢很好笑。我这样现在看起来是觉得很好笑，因为撒一泡尿就会导致水灾的这个巨人卡冈迪亚也是蛮有想象力的。好，那另外一个巨人传被索邦神学院禁止的主要原因，就是在这个卡冈迪亚的第十三章里面，这个巨人卡冈迪亚呢他小时候就在寻找一个最佳的擦屁股方式。比如说呢用猫啊，就是猫的毛啊，或是用窗帘啊，或是用鸽子的毛，就用各种奇怪的方式就是要擦屁股。最后呢刚提亚就是小时候刚刚提亚他就发现用鹅毛擦屁股最舒服，因为鹅的毛最柔软。后来他父亲呢就觉得哇这个孩子没救这样，所以他就想要找一个书里面现在叫做诡辩专家来教他儿子。诡辩专家是什么呢？那诡辩就是 sophist 的意思，就是很喜欢思辨，就是辩论诡辩这样子。好，那原文哦，就是原本哈布雷在他的第一版出版的这个巨人刚刚 Tua 的这个小说里面并不是用 sophist 的这个字，他第一本出版的他用的字呢叫做 sophonag， 就是他爸爸呢帮他找了一个 sophonag 来教他儿子嘎刚提亚。那什么是 Sorbonnag 呢？ Sorbonnag 是哈布雷他自己自创的词。首先 Sorbon 就是指索邦，就是索邦神学院。那 Onnag 呢就是从拉丁文来的，就是驴子的意思。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他把这两个字结合在一起，其实呢就是要用骂这些索邦的神职人员是一群老秃驴的意思。所以他这个书怎么会不被禁呢？啊，第一版呢就是刚出版刚出来的时候就被就是警告，所以他第二版的时候就用这个 sophist 就是诡辩专家来替代这个 sophonag 就是索邦老秃驴这样。那除了骂索邦神学院的神学家们是老秃驴之外，这书里面还写就是这些索邦老秃驴他怎么样教嘎康提亚的，比如说叫他用手来用酒来洗手，然后用猪脚刷牙，然后呢还说什么每天早上准时起床很辛苦，但是一大早起床喝酒才是人生中最大的快事。这些听起来现在就觉得很好笑，因为我们现在就可以嘲笑这些宗教啊什么的，但是呢在那个时候是完全不行的。大家想想看那些索邦的老秃驴会有多生气。好，反正呢后来这个嘎刚提亚他就变得又蠢又笨啊。反正呢哈布雷就是用各种反讽的方式在嘲讽这些索邦神学院的这些人。然后书名他就写说，最后呢嘎刚提亚他老爸就决定帮他找一个有人文主义思想的老师来教他。最后呢刚推完他每天呢就早睡早起，生活作息饮食正常，还学习音乐数学人文天文甚至植物学。 而且每天呢还会祈祷好几次。好，那不只是这样子，到目前为止大家都可以想象到这个索邦神学院的这些老学究读到这边应该脸都已经绿了。那哈布雷在巨人传里面呢，他竟然还揶揄这个新约圣经里面的福音书。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圣经熟不熟悉，其实呢我以前因为念过卫理嘛，所以是一个基督教学校，我们就会固定会有这个宗教的课程，会学习这个圣经。那我自己一直虽然我都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不管是对佛教啊、天主教、基督教或是那个穆斯林叫什么伊斯兰教，我都没有真正的信仰，但是呢我个人非常喜欢阅读圣经或是佛教的佛经，我把它当成是一种就是哲学的书在看，或是故事书在看，因为旧约圣经就是犹太人的故事嘛。那新约圣经呢我就会觉得比较无聊一点，但是呢还是会把它当成就是故事书在看，然后加上以前就念卫理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宗教课程，所以对这个圣经多少还是有一定的了解。那这边呢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圣经在西方人的这个历史和文化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影响，包含生活作息到现在，比如说什么礼拜天不工作，这也是跟这个天主教有关。然后呢我们去教堂，比如说这一次我在南法就参观一个教堂啊，突然间呢我另一半就心血来潮就考我说，你知道这个教堂里面的画作有多少幅上面有十字架的啊，他叫我算一下，他真的把我当成这个小朋友在教。其实呢这个画作很简单，就是有14幅上面都会有这个画作，就因为来自圣经的故事这样。好，反正呢这一系列很无聊有些人觉得很无聊的这个思想史讲完之后，我在考虑做这个天主教的历史。因为这是我自己生活中一个很大很大的兴趣，就是我睡觉前会没事就看这些就是天主教的历史啊，然后或是法国从何时开始就是皈依天主教这些，因为这真的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影响太大了，所以呢我就考虑要做这个。好，那哈布雷呢他在这个真的活得不耐烦，在16世纪的时候胆敢揶揄新约圣经里面的福音书，那他嘲弄了什么？好，就是呢如果有信教的朋友应该知道，就是耶稣在死前就是在这个福音书里面有讲，他曾经说过我渴了，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就是我口渴。那哈布雷呢就把它转换成就是啊，我口好渴，就是意思我要喝酒的。那所以呢后来的法文就是 j'ai soif， 就是我口渴，也可以就是被当成是我要喝酒的意思。所以呢这个就是我跟大家讲的这个宗教影响到文学，文学影响到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里面，在法国的一些文字的使用，像这个 j'ai soif 这个地方就是我口渴，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那他除了拿圣经开玩笑，他还拿什么开玩笑呢？他还拿天主教的圣人开玩笑。大家都知道天主教跟基督教有点不太一样啊。我们中文里面称为基督教其实就是新教在法文里面所有的这些信这个耶稣的全部都叫做基督教，但是呢传统上就是天主教，然后还有后来就是发生改革的就叫做新教。那在中文里面我们就把这些新教称为基督教，然后传统称为天主教但是传统的天主教里面就是很多的圣人，各种圣，就是有一点迷信的感觉。所以哈布雷呢就在他的这个巨人传里面就嘲讽教会过于迷信，然后很多的这些圣人，他觉得就是除了耶稣之外就是谁都可以被封成圣人，这样有一点神迹就可以变成圣人，有一点贡献也可以变成圣人。那这当然在当时的法国是很敏感的，就因为当时有这个宗教改革嘛。那哈布雷的书出来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科尔文教派刚兴起的时候，那天主教势力其实在那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庞大，而且大家对这个教会是怨声载道。所以呢这个哈布雷这本书他出来的时候他就在批评这些 传统天主教会啊，有很多的圣人啊，很多的繁文缛节啊，还有什么赎罪券啊，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多的恶习。那大家就可以想象得到，当时执掌这一切权力的就是还是天主教啊，还是这个索邦神学院嘛。所以这边经过我的白话文解释之后，大家是不是可以马上就可以了解说，哈布雷这本书就是我反抗了当时的就是执政者啊，不是国王啊，就是索邦神学院。所以这本书呢就被索邦神学院列为禁书。那理由很简单，随便都可以找到一堆理由，就里面用的词汇非常的猥亵啊、淫秽啊、肮脏啊什么的。其实你现在在读这本书，看起来会觉得这本书里面讲到很多就是不堪入目的形容词，比如说光是形容这个大便这件事情，它就可以讲到很多大小便的事情。那讲到这个大小便的事情哦，就是在法国呢，到目前为止还是一样，就是小孩子呢很喜欢拿这个大便和小便的事情来当做玩笑，就是呢会讲个大便小便就可以笑到不行这样。但是呢，在这个就是你稍微有读一点书哦，你的爸爸妈妈可能就会开始说，哎，你已经过这个大小便的年纪，不要再开这个讲这个大小便的笑话了所以呢，就算到现在也还是一样。所以大家都可以知道说，在古时候的上层社会或知识分子是十分不屑就是这个大小便的事情的。那哈布雷呢，他却可以在这个巨人传里面讲到非常多的大便小便。那这个巨人传呢，在中文也是有翻译的。我在就是这两天啊，在想说要讲这个主题的时候，上网找一下，我就在 YouTube 里面发现，就是有一系列的影片是这个杨照在讲这个巨人传。那他可能就是挑一些部分呢、来跟大家分享。那我觉得如果你没有时间去读巨人传的话，你或许可以去听一下就是杨照选读的这个部分。我觉得真的现在要大家静下心来把这个巨人传全部看完，除非你真的像我这么我不是无聊，就是好，我承认我很无聊，我真的很喜欢研究这些你可能就是睡前花点时间去了解。但是我真的不要说自己无聊，读了巨人传你就可以更了解为什么法国人这么爱反讽啊。我这样讲是不是能够就是让大家对这个阅读巨人传可以多一点点的兴趣呢？我希望，因为我其实觉得这个阅读一本书跟听大家的分享还是不太一样，就是你实际去读的时候，你可能会获得其他更多的不同的想法。那巨人传当然我不觉得它是一本非常容易读的，但是如果你想要更了解那个时空背景，然后还有当然就我跟大家讲说为什么它那么重要，因为它就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一本书就是继这个亚斯莫的这个愚人颂之后，我觉得愚人颂比这个巨人传还要难读。因为巨人传好吧，就是简单的说这个大小便还蛮容易理解的嘛，就像小朋友很容易就能够因为大小便而觉得好笑这样子。那巨人传也是这样，就你把它当成是一种当时真的是，我现在在就是重新想起来还是会觉得这个哈布雷他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前卫的人，就在那个时代他就敢这样子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能够做这些事情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在自由民主的国家，那我们在自由民主的国家，我们生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我们生来就是自由民主和自由发言就是一个唾手可得的环境。但是呢，在古时候，在哈布雷那个年代完全不是这样子，他却可以写出这样子的一个很伟大的文学作品。所以真的不能够怪这个法国的高中生，这个哈布雷的巨人传是必读哦。我想我大概过一两年吧也会推荐我女儿读一下，因为我觉得现在对她来说可能还太难了。但是呢，像我昨天在这个研究这个法国人在讲这个巨人传的时候，我女儿还是有偷听一下。所以我觉得我知道是神教吗应该也算是一种吧，就是她可能觉得妈妈很无聊，为什么在研究这个16世纪的一个文学呢？但我觉得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一系列这个思想审查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现在得到这些自由民主都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也就是我常常在跟大家分享，在脸书上会讲，就是说为什么我要分享一些台湾的书籍，因为台湾就是全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自由出版中文书籍的一个国家，那如果我们不去支持还有谁会去支持，对不对？然后因为我们得来的自由民主都太容易了，所以不会晓得就是想象得到当年这些人他们就是怎么样去反抗教会，怎么样去反抗王权，然后才会有我们的今天。好，我现在开始讲大道理嘞。好，那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今天的这个思想审查史有没有很简短？希望大家听起来不要觉得有压力，这是我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听思想审查史的同时就可以吸收一点一点，就是可能不要让你觉得太无聊，然后也不要觉得太冗长，然后呢就慢慢的就被我这样子慢慢的洗脑嘛，也不算洗脑吧，我想就是我自己在阅读的过程中觉得很有乐趣，然后跟大家分享。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这个闲聊时间了。今天的闲聊时间呢，就是放在后面。为什么会放在后面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一，我要趁我们家两位不在的时候赶快录音，然后第二呢，就是我这人就是不喜欢一直做重复的事情，就是如果一直都是放在前面啊，然后就每次都一样的话，我就会觉得还蛮无聊的。就是我的性格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就是当公务人员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一直做 routine 的事情，所以有时候会放在前面，有时候会放在后面。好，然后呢再来就是思想审查史，我觉得有一些比较认真啊，或是比较希望从巴黎不党的 podcast 里面获得知识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听到这边之后就把它卡掉，就是后面就是闲聊废话一堆。那前面听完这个思想审查史之后，你就可以转台这样子，这我也不介意，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也不想浪费大家的时间。那我们今天的闲聊就先从一些听众们的留言开始吧。因为这个 Apple Podcast 的这个留言的后台又好了这样，所以呢我就可以看到一些听众朋友们给我留言，或 Spotify 上面留言。那其中呢有一位听众是从美国的留言，我觉得这个真的需要跟大家分享。那这个听众的留言是对于这个派对里的浴室的这一集节目他所留的，他说呢，在纽约骨科检也超级常见，过去也在派对里被朋友问过好几次要不要吸，虽然我平常也会抽大麻或是吃大麻软糖，但也真的对比大麻更强的毒品没有太大的兴趣。幸好当时在场也有幸好当时在场也还有朋友同样是不感兴趣的，所以说了不要没兴趣，其他人也不太在意，因此到现在还没有受到同侪压力而吸食过。在纽约迷幻药 MDMA 现在大多人叫它 Molly，比骨科检更常见，尤其是在电音派对上。派对里的浴室真是太有既视感了。好，为什么要跟他分享这一则？因为总算有人跟我一样知道什么是派对里的浴室了。这真的就是要在外面混过才知道。好，所以呢我当时跟大家就是分享我自己曾经的遭遇哦。那天我录完音之后，我就去跟朋友一起吃中饭，然后我就跟朋友讲到我录音讲这件事情。其实我身边的朋友那时候是跟我说，哎，这种事情你还是不要公开好了，可能大家会担心说我被受到攻击啊或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觉得我这样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遇到跟我一样的情况，尤其是我知道有一些年轻的听众朋友之后，我就会觉得说我这个过来人的一些好的或不愉快的好的或不好的这个经验跟大家分享之后，如果你在人生就是的未来遇到的时候，或许会 不小心也刚好想到我也曾经有过一样的经验，然后就拒绝，然后就说 no， 或是就更坚强啊。所以这就是我并不介意公开自己就是曾经做过的事情的原因。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说的，就是谁没有年轻过，而且呢我也不是这个完美人设嘛，对不对？那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留言让我觉得很有趣，这个听众他留说，同是社群网络经营者，十分佩服你面对黑粉攻击的勇气。我想我第一次就是遇到这么多人攻击，就是我弟弟那个时候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恐怖，一天有我不知道有上千个留言谩骂的，还有私讯的。我想说哪来那么多人那么无聊啊，就是看着这个新闻的报道，然后就真的相信，然后就跑到人家这边来这样子。我觉得你留言骂可能就算了，但是你还要私讯骂，我就想说真的是哪来这么多人这么无聊。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会就是一个一个跟他们解释说，我觉得你不太了解情况，所以你这样子骂我好像也是有点过于偏激。我还非常认真的开导了几位哦，其中一位呢后来还成为我脸书的朋友，住在美国。然后到后来呢，大概第六第七第八，因为后来实在太多了，我就没有时间去就是去怎么说呢，去传道，当一个传道士，就是跟大家讲说新闻的事情不用过于当真这样。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是十一月份，我正在忙着就是做标案，同时要做展览的时候，真的实在太忙，所以我就把脸书先关掉。那时候我第一次遇到这么多的攻击，后来第二次遇到那么多的攻击也是还蛮莫名其妙的，就是有一个读者就是在巴黎布达洋脸书上面 po 了一张没有头的台湾台北的捷运照片这样。然后呢他就说，因为我那篇文章主要在讲服装的事情啊，我发现每次讲到服装的事情就会引起很大的这个争论哦。然后反正就是当时有一位读者就是放了这个照片，那我也没有想太多，因为没有拍到头嘛，所以我就跟他说，哇，这个穿那么凉快这样子。然后我其实那时候还蛮诧异，就台北的捷运已经就是可以穿到类似那种比基尼上衣就可以搭捷运这样子，因为我离开台湾的时间已经很久了，或者说我小时候就是长大在一个民风保守的台湾哦。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大学的时候是全台湾就是海岸线上面少数穿比基尼的女生，那时候我和几个朋友我们还组个比基尼冲浪团队，然后大家会觉得我们真的是太夸张了这样。但是我们是在海滩上面穿，所以那时候反正就是有读者拍了这张照片，然后放到照片放到我的这个巴黎布达洋上面，那又没有拍到头，所以我也没有想太多，我就说哦，这真的是哇，这个捷运里面的男性就是眼睛吃冰淇淋，我好像没有说男性，反正我就说其他的乘客眼睛吃冰淇淋这样。后来呢就引起了很多的这个挞伐，就觉得说哦，我怎么可以这样子就是公审一个女孩子的穿着、哦、我还没有讲她的身材，其实那个照片里面女孩子身材很好，我只是讲到穿着，那这件事情就明显就是第一我自己个人太保守这样，然后第二呢就是我其实没有想太多，我觉得在欧洲就是说你没有拍到头就 OK 了这样子，那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我说我们没有指名道姓，但是呢此时就有这个人出来就是认说，这是我的身体，你怎么可以说我这样，然后一直要我跟他道歉，所以呢我当然就从善如流的道歉啊，因为如果你要承认这是你的身体，那当然我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这是不是真的就他的身体啊，但是我还是对于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我的行为道歉，就是说、我不应该跟着这个网友一起去批评这个人的穿着，这我真的觉得的确是我的错，就是说、大家很容易就是去公审一件事情，就像我当初我弟的事情一样，就是说其实大家也不知道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在不知道那个时空背景和条件下面然后去做这件行为，所以呢后来我也就连续道歉了两天，道歉两天还是有很多就是很多人来骂，但是那我就觉得如果大家没有看到道歉的话，那也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啦，对不对？所以呢这位听众留言说，同是社群 网络经营者，十分佩服你对黑粉攻击的勇气啊。哦，面对黑粉攻击的勇气。那我想所有在经营这个社群媒体的这个我不认为自己是网红，我觉得我是一个很认真这边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得到的一些新知的一个部落客，一个 podcaster 或是一个 youtuber 这样。那我觉得我们既然要做这件事情的话呢，就要专心的把它做好，也就是我常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如果你专注在某件事情上面的话，你就不会被其他的事情影响，就是你心无旁骛。像我自己的话呢，就是像我自己很爱吃，然后很爱去研究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个，然后呢我又现在很大兴趣是了解这个天主教历史啊影响啊这些，或者是思想审查史啊，或者是反正我在这个世界我就觉得每天都活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愉快，因为有太多我不知道我不认识的事情，然后我花了时间去了解去认识，光是这件事情就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愉快了。然后呢当我觉得自己很愉快的时候，我就想要跟大家分享，因为我就是一个性格很爱分享很鸡婆的人，然后我就做了比如说影片啊，做了这个现在这个 Podcast 的节目啊，或是在巴黎不打烊上面分享。那当然我觉得就是有些人他有恶意，他看什么东西都是有恶意的，因为他戴的眼镜就是有恶意的。那有的人呢他们是心存心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心里面比较没有这些事情的人，那他就会单纯，就是他可能就会获得的是不一样的东西。就像我自己，我看到很多东西我获得的是知识，我看到别人分享我也获得的是知识啊。所以呢如果你也是在经营这个社群网站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不用想太多，真的就是做好自己，然后做好自己喜欢的研究的事情，然后还有专业，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不会担心这些所谓黑粉的攻击了。那当然像因为我自己比如说在脸书上面是非常长非常长，这样讲不好听啊，经常受到攻击的，就是不管什么样的文章都会受到攻击。当然主要是因为我自己的这个政治理念的关系哦，所以一直都是被某些人盯着，那他们就会时不时出来就是攻击一下。除了这之外当然有一些人可能就所谓的黑粉吧，那当然就是要真心感谢黑粉。因为我这个人呢就是一个很奇怪的性格，就是越有人骂我反倒会让我就是更转而专心在自己有兴趣的事情上面，也就是说呢我反倒是不会去在意那些人骂什么，我反倒会更觉得说啊，那我更要赶快去就是研究一些我现在手边正在读的书啊或什么，后来跟大家做更多的分享让他们更生气是不是很奇怪的性格？所以这大概就是我不太在意这些黑粉的原因。好，我现在回复这个跟我一样在经营这个社群网站的这个听众，我真的觉得如果你可以跟我一样的话，你就真的不会去 care 那些了，真的就是要做这件事情就是要专注在自己的事情上面。好，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在跟我讲这个收养朋友孩子这件事情，大家都替我捏了一把冷汗，我真的非常的感谢大家就是还愿意留言跟我讲这件事情。那当然我其实呢在对方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出于善意都不会想说这背后是有什么样的陷阱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问题，所以呢我当初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只是跟他说，你是不是要问一下你的女儿她愿不愿意就是被我领养，因为我觉得这在孩子的心理上面都会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啊！妈妈是不是不要我了，所以才让我去当别人的小孩啊？这个是一个同样身为母亲我会有的一个基本的反应。那再到后来呢就是对方好像就是有一点就是要说服我这件事情的时候啊，我当然在外面混了这么久也不是就是这么容易被骗，所以我也是有咨询我自己的律师。那咨询律师然后还有咨询这个公证人，公证人因为你要领养孩子都要透过公证人， 得到的答案呢，就是在法国收养孩子有两种收养方式。一种收养方式呢，就是这个孩子必须要断绝他跟亲生父母的关系，也就是这个亲生的父母必须要签写，就是放弃这个孩子的一切啊。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他还保有跟这个亲生父母的关系，这两种都可以的哦。那这两种呢，如果想我这个朋友可能是希望我做后面的一种，就是他不放弃他跟父，就跟他女儿的这个关系，这样他才可以申请这个依亲的居留，然后在法国工作嘛。然后但是呢，问题来了，就是在法国的孩子，不管你是哪一种收养方式，他都有这个遗产的特留份，也就是呢，他都会跟我女儿一样，或是呢，在我如果今天我不小心死了，我还没有结婚，对哈，如果我有结婚，然后我死了，那他就会跟我的另一半还有我女儿一起去分我的这个遗产。所以我后来在知道这样的情况下呢，我就非常的委婉的拒绝他了。但是呢，委婉拒绝他之后，我之前有跟他讲，他后来有跟我说要我当他的财务保人，就是他说他申请这个依亲的居留需要一个财务保人啊。那这件事情呢，我当下就是也没有多想，于是我就是直接就拒绝了。我会直接拒绝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家的家规，就是我父亲他当年当家保人，每当保人必被倒，所以他就留下了家规，叫做我不准当人家的保人，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当时呢就跟他说很抱歉，我们家有一个家规，然后呢我父亲以前被他倒过两次，所以没有办法当人家的保人，这样子。好，那当然很多网友留言给我，就是跟我讲，就是你们曾经发生的一些鬼故事，我真的听了也觉得蛮恐怖的啊。反正呢，的确哦，就是当有人这样子就是跟我们讲这种事情的时候，真的很想帮助他，但是呢，的确也要稍微思考一下这样子。我举一个，就是我讲一个，就是一个读者一个听众，不好意思，我这一整个星期都完全没有讲任何中文，就是跟女儿讲话的时间也不多，所以那个中文变得非常的差。有一个听众朋友留言，他说举个例子，邻居家只是让某个人寄放户籍，后来那个人搞出犯罪行为，该名犯罪男子失踪逃逸，警察来户籍地找人，一天到晚还有管区甚至刑警到邻居家搜索埋伏，一天到晚贴通缉红单，几年了，现在仍甩都甩不掉。然后这位听众朋友就跟我说，这件事情真的是姿势体大，真的要三思啊。对，真的是，我知道，谢谢。就是我现在才知道原来连寄这个地址都不行，因为法国的家长也很爱就寄放地址，为了好学区。所以以前我们家也有，就是法国朋友的这儿子就是迁户籍到我们家来。现在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是不管在哪一个国家都一样，就是父母亲就是为了小孩孟母三迁的孟母三迁，然后迁地址的迁地址。好，然后再回最后一个，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 我这个怎么说呢，我对于这个年轻人是应该说我反正就是我对年轻人是特别有耐心的。那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以前就是很年轻啊，很叛逆，然后很希望人可以回答问题，所以当我看到就是有年轻学生的问题的时候，我都会回答他们。那今天再回答另外一位，他说您好，我是即将去法国交换一年的大四生，想请问您有推荐法国脸部保养品可以分享吗？刚好在听这一集的时候有听到您强调法国的气候比较干燥，台湾的保养品可能会不太适合那边的气候等等，谢谢您。这位大四的应该是女生，非常有礼貌，她这是回应这个不是回应，她是留言在上一集这个巴黎女王峰的最终章。因为我那这是一个怎么讲，有广告赞助的一个节目。那这个问题呢，就是我觉得法国有很多的保养品品牌在世界上都非常的知名， 讲到这个就是想到法国人常常讲说全球首富男的是法国人，女的也是法国人。男的是谁呢？男的就是 LV 集团的阿诺。那女的是谁呢？女的就是莱雅集团的，突然间想不起来名字，反正就是女首富这样。那法国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保养品的品牌。那当然我觉得像上一集讲到这个药师若曦的这个品牌，那他的东西我自己这一次去南法我就一直有带着，就是我最喜欢的前三名嘛，就是洗发粉，然后洁颜慕斯跟精华液，这个三个东西我像我去南法使用都还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因为天气真的很热，然后我脂漏性皮肤炎的关系，所以我要用它的那个洗发粉洗头发，不然的话我怕又会发作。然后洁颜慕斯就是因为我自己一直很喜欢这种就是慕斯洗脸的感觉，然后这个精华液也是，因为现在就是南法真的不只有南法，巴黎现在的气候也是很热，所以这个精华液就会觉得就是用起来很清爽。那在这种很热的情况下，就是法国很多的产品可能就没有那么适合，台湾的产品就很适合像这种很热的天气。但是如果你来念书的时间是冬天，其实夏天就算是很热有时候也会很干，那真的就是那种很油的东西，像我自己就会用很多这种，就是我跟大家讲嘛，就是 Rosy 他们也有那种就是精华油或什么的，但是在法国可能就没有那么油了。这个东西你就真的要到法国来买，就是你看你到时候到就是巴黎到法国不知道哪里，然后呢你的皮肤遇到什么状况，直接去药局，法国药局都会有专业的药剂师，然后你跟他讲你的情况，然后他就帮你找到适合的一些保养品。那因为真的是法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干燥，像我们洗衣服可能早上洗然后不到几个小时就干了，这在台湾真的是不太可能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保养品什么都是要因地制宜的。像我这次去南法还带另外一个，就是我之前在那个 YouTube 影片上面的一个赞助品牌 Le Prunier 他们的这个防晒乳这些都是我在就是比如说这也不算是业配吧，就应该是广告赞助，真的很感谢就是有这些广告赞助的品牌，让我不但可以做 podcast 或者是做 YouTube 影片还有东西可以用，我真的觉得太棒了所以呢也非常感谢就是这些我想应该也是我的听众朋友或是我的观众，那愿意就是置入广告。那当然也有一些读者有一些听众，这边有一些听众他留言说谢谢您每天这么忙碌还抽空更新 podcast 滋养我的灵魂，许愿更多巴黎地方妈妈的奋斗史。那这是一位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的留言。那对啊，我就是谢谢大家的留言。然后呢如果大家愿意就是支持巴黎不打烊，不管是 Podcast 或 YouTube 大家都可以试试看这些我推荐的品牌的商品，但我自己都是很认真用过才会跟大家分享的。那今天还剩下一些时间，我就来跟大家讲这个南法的婚礼吧。话说呢这个女儿大表姐的婚礼我可是准备了很久呢。为什么呢？因为我真的不想要成为婚礼上面女眷里面最胖的那一位，所以我就是一直在想说我一定要就是减肥这样子。那大家可能觉得说哎呀你这么高胖也看不出来，我很多朋友都这样讲说啊你胖也看不出来。错了，就是因为我很高，我如果胖的话看起来就会很快，我肩膀就会很厚，看起来像战车一样。那瘦下来的话呢就是会恢复到正常的这个体态当然就是瘦下来对身体也比较好对这个心血管啊或是它对很多一切都会比较好，运动的话比如跑步啊对膝盖也比较好啊，骑脚踏车啊什么对腰也比较好这样。所以呢除了为了这个婚礼当然是自己健康的考量，所以呢我就是很认真的就是好几个月前就一直在想说哦我要参加婚礼我要瘦身这样。但是像我那么爱吃的人说真的要瘦下还是很难的除了爱吃之外还有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我一直有在吃这个避孕药而且没有停。那我吃这个药的原因是因为我的这个卵巢有一颗肌瘤，所以呢这个法国的这个妇产科医生他就开这个避孕药让我吃，就是可以控制这个肌瘤的大小而不用开刀。我想现在台湾也有这样子的疗法，但是我已经这样子治疗很久了，大概至少有超过10年了，所以我肌瘤一直都没有长大一直没有开刀。 那这样子的情况也是因为这个吃的避孕药会导致荷尔蒙的一些改变，然后就会就是反正我吃了，我从开始做这个疗法之后，我就是体重就是无限的上涨，没有无限上涨，就是比较难维持啦，就很容易胖就对了。但是呢，这次为了婚礼，我真的就是拼了，就是非常非常的小心。那我的瘦身方式，我今天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这两个多月整整瘦了6公斤。那当然运动是我最基本的，就是以前我也会有运动，但是呢到我这个年纪，然后应该说我们这个年纪，我还为此就是去看医生的时候特别跟医生咨询，我说医生我想要参加婚礼，但是呢我怎么样都瘦不下来，然后我的这个家医就笑了，他就说我们这个年纪呢只有靠运动是不行的，就是要瘦下来的话还是要靠嘴，这样嘴巴的力量这样。所以我这两个月可以瘦下6公斤，最主要原因就是我没有做任何的节食。我在讲这个听起来很奇怪，没错，我瘦6公斤，而且我没有做任何的这个节食。我就是还是一样吃得很开心。那为什么会瘦呢？就是因为我吃得很挑。大家都知道我最近都有在做这些这个 YouTube 的这个米其林餐厅啊，或是有时候不是米其林餐厅啊，有的时候就是一些没有星级的，但是呢也是很不错的小馆。那我的这个瘦身方式就是从挑食开始。所谓挑食呢，就是我只吃好的，不然我就不吃了，就这么简单而已。甜食也是一样，各位你们知道我有多久没有吃巧克力了吗？我现在吃巧克力只吃 Christian Company， 就是他在南法我自己亲自去买巧克力，因为我回到巴黎我没有觉得其他的巧克力师傅可以说服我，所以我就不吃了，就这么简单。以前我很喜欢吃 Alain Ducasse 的巧克力，那时候 Alain Ducasse 巧克力它的工坊刚开的时候，哇真的是无敌好吃，而且非常的新鲜，就跟 Christian Company 的巧克力一样新鲜。那他们的巧克力工坊就在巴士底啊，所以呢那时候就只有在巴士底还有拉法叶两个店面这样子的时候，哇我真的常常去买，非常的好吃。然后那个巧克力的这个温度也非常的好，巧克力的温度好就是怎么样最简单测试呢，就是当你的手拿起巧克力然后放到嘴巴那一刹那，就是这么短的时间你的那个手上就会沾到这个巧克力，就是它的温度非常好的时候，就是它是没有太融化，然后也没有太硬之间，这样我这样讲好像有点抽象，但是呢爱吃鬼都可以理解的啦，我相信。所以呢我也曾经呢就是非常喜欢吃 Alain Ducasse 的巧克力，但是什么事情都是讲，就是你如果是像 Christian Company 那样子，就是很认真在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呢不是为赚钱，他只维持2间店的时候，那他的品质就会是最好的。那 Alain Ducasse 后来就快速拓展他的店面，他现在是超级连锁店。当他变成超级连锁店之后呢，整个巧克力的品质就下降了。我这样讲不是没有原因，绝对是因为我自己有吃过。然后呢以前我女儿都知道我很喜欢 Alain Ducasse 巧克力，她本来想要就是买比如说母亲节送我啊，或者生日的时候送我，后来她就发现说妈妈都不喜欢吃了，说对，因为她到处开了，到处开了之后她的巧克力的新鲜度就没有那么好了，这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失望的事情啊。我想我这样讲就是如果是爱吃鬼的朋友们都可以理解，但是我不知道巴黎不打烊 Podcast 有多少爱吃鬼。这里面的听众朋友应该大部分都是女性吧，我没有怎么去后台看，但是那个 YouTube 就会告诉我说 YouTube 的影片观众70%是男性，我对于这件事情真的是还蛮震惊的。然后也有这个观众就是在那个 YouTube 上面留言跟我说对于这件事情也觉得很震惊。对啊，我从一开始就非常震惊，从巴黎不打烊的 YouTube 影片第一集上线开始就50%是男性，到后来越来越多，然后一直都维持在70%是男性哦。那还有一个很可爱的这个观众朋友留言问我说这个70%是不是都是同志啊？我相信巴黎不打烊的那个Facebook 脸书专页应该有很多不少就是同志的这个男性就是读者。 然后Podcast 这边可能大部分都是女性吧，因为我这边讲很多都是这个教育啊或是这些闲聊的话题。但是为什么 YouTube 里面会有这么多的这个男性呢？我这边在想哦，因为有很多的留言是男性，然后他们跟我说他们是厨师，他们是专业的厨师，然后呢他们就留言跟我说谢谢你把这个食材讲那么仔细，因为我们可能就是自己是厨师都没有时间去了解这些历史啊典故什么的。所以我在想可能有很多都是专业的厨师，所以都是男性 70%。 好，那巴黎不打烊这边呢 Podcast 我想应该 70% 都是女性。好，所以我这边跟大家讲一下我的瘦身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这两个多月我上次去坎城的时候呢，我就有小心没有搬太多巧克力，巧克力酱我也只有搬个五罐，听起来好像很多，但是呢我很舍不得的送了朋友三罐，只剩下两罐啊。所以呢我就是很挑食的一个减肥法，就是呢我本来自己就爱吃，所以如果不是好到那样子的巧克力我就不吃。那以前下午在办公室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很爱四点就开始吃下午茶的人，然后我另外一半就会到四点就说哎，我去给你买个点心啊，那我现在就跟他说不用。为什么？因为我找不到更好吃的巧克力啦。那如果要吃点心的话，我还得要千里迢迢或是专程去某间我很爱吃的甜点店或哪里，然后去排队去买啊。我用这样子的方式就成功瘦下了6公斤，大家应该觉得不可思议吧，就是这样子而已，就是非常挑食啊。比如说我要吃个肉，我都要专门去我很喜欢的肉铺买好的肉，然后呢吃个饭随便的路边的餐厅我都不会特别想吃，我一定要去吃好吃的餐厅，就这么简单。然后加上运动就瘦了6公斤，我真的觉得太开心了。所以呢瘦了6公斤之后，我到底是不是婚礼上面最胖的那位女眷呢？我跟大家讲，好险我有瘦6公斤，不然我真的是那个婚礼上最胖的女眷。为什么呢？因为我另外一半的整个家族的所有的女性为了婚礼都很认真的瘦身锻炼，然后有的还练出马甲线人鱼线什么的，真的哦，连新娘都是如此，还有新娘的姐妹们都是如此。所以说就是要这么拼，真的没有办法。那再来呢就要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婚礼前还要准备另外一个东西叫做礼服。在法国结婚要穿什么呢？其实我之前在法国有参加过2次婚礼，一次是法国朋友的，然后还有另外一次是我女儿的台湾家教的。那时候其实我并不是很熟悉这些规则哦，然后我另外一半，我每次问他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也就是爱讲不讲，他觉得无所谓，反正他就是一个艺术家嘛，他觉得啊这些繁文缛节不用太计较，他自己也没有穿西装，没有打领带，他就是穿了一件 polo 衫，然后呢深色牛仔裤，然后就这样子。然后他的两个哥哥也差不多就是这样，他两个哥哥一个有穿衬衫然后西装裤，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也是就是很做自己就对了。但是我毕竟就是大表姐婚礼我算是长辈，所以呢我就不能够那么随便，我就是必须要就是还是要小心一点，就是关于这个穿着的部分啊。当然我也有感哦，就是因为我大姑她生了4个女儿1个儿子，所以他们家的4个女孩呢，每次就是出去的时候站出来，哇，真的是非常的惊人，因为又年轻又高挑又漂亮啊。不知道的话呢就算了，知道的话呢他们每个都是就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学历和职业。然后他们几个姐妹呢彼此都还互通有无，比如说他们今天全部都穿彩色的，然后每个人都不同颜色，今天全部都穿黑的，今天全部都穿白的，反正呢就会让就是其他的女眷感到就是有一点压力这样子。那我大姑她就是觉得说啊，我很高兴我的女儿就是这么在乎他们的外表，这样子打扮因为对他们来说是好的这样子啊。所以呢我这次的这个婚礼呢也就稍微就是有在想说我到底要穿什么这样。那在法国婚礼要穿什么？第一个你不能穿白色，因为白色是新娘的颜色，那所以呢白色就不能穿了。 第二个，你不能穿黑色，因为黑色是丧礼的颜色。好，去掉这两个颜色，我真的找不出来我还有什么颜色可以穿呢？因为我平常的衣服就是非黑即白，好，所以呢，这个礼服呢，不是礼服，就是其实穿洋装就可以啊，我就得要去买。那早在好几个月前，我就一直在想说，我到底要穿什么好，到底要穿什么好。但是呢，因为我一直还没有瘦下来，所以我就一直撑着，要等到最后一刻再去买，就是瘦到最瘦的时候再去买。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这种心情。好，我就真的一直撑着，但是呢，在中间的过程啊，有一天我就经过我们家附近，我们家附近就有很多那种卖礼服的店啊，就是结婚礼服、结婚的西装啊什么的西服这样的店。我也没想太多，然后有一天我就路过的时候，就看到一件还不错的这个深绿色，然后呢上面有那个金穗的一个很长的洋装。那时候虽然我还没有瘦很多，但是我觉得那套衣服我看起来应该不会显胖，我就很开心的我就进去买了。然后呢价格也不是很高，我就回家就穿给我另外一半看。我另外一半竟然看着就跟我说，你穿这个是要去参加阿拉伯婚礼吗？我说哈，他就说这个是阿拉伯婚礼才会穿的啊。我说哈，我就是完全没有任何这种就是不同文化的这个婚礼会穿什么。他说你穿这样子人家会以为你要去就是去喊呦呦呦呦呦这样。好，大家知道什么叫呦呦呦吗？就是阿拉伯婚礼里面的女生她们就会发出这个呦呦呦呦呦这样子的一个声音，非常非常女性化，我觉得很好听。然后就是有时候在一些这个阿拉伯的音乐会上面会听得到女生这样喊呦呦呦呦呦。我发不出来那个音，但是呢我相信如果你在国外，你可能就有听过，看一些那个阿拉伯电影里面就会看到这样。那灵魂班长跟我讲的时候，我就有点傻眼，讲说因为我选了一件长礼服嘛，就是到脚踝那种，我想说这不是感觉上应该就是还蛮正式啊，应该还蛮普通的，为什么会是这个阿拉伯婚礼？好，后来呢果然慢慢的我才知道，就是他们法国人有法国人的方式。 OK， 那这个法国人他们穿什么呢？啊，我就要稍微去探听了解一下。好，首先是我女儿从英国的网站上面订了一件非常可爱的洋装啊，这件洋装呢，它就是我的天哪，我就觉得我女儿怎么可以就是这么传统？因为像我就会觉得说，你那种有点类似马甲的东西，就让我会觉得是一种父权的象征啊。我真的是有太多这种文化既定印象了，但是我女儿就选了一件，就是上半身后面好像有一点点马甲，然后下面是一件蓬蓬像公主一样的这个衣服。那当初他在这个英国网站上面看到的时候，他给我看，我看到照片，我说这样深蓝色的这样，我就说这好看吗？一点都不觉得像婚礼啊，你确定你要穿这个吗？好，反正不管了，他现在已经大到我没办法管的情况了，所以呢我就帮他买了，他那个从伦敦寄过来，还 DHL 很快就收到。诶，没想到他穿上去效果异常的好。怎么说呢，就是看起来就是以她那个年纪哦，14岁的女孩子穿起来就感觉上有点像小公主一样，但是呢又有一点点的微性感这样子啊，因为毕竟还是低胸的啊，所以呢她就选了这套。然后呢我就稍微再去打听一下她其他的表姐啊堂姐，后来我就发现哦，她们其实就是穿洋装。所谓洋装就是一件及膝的连身洋装啊，我本来买的是长到脚踝那种很正式那种参加晚宴的感觉的哦，不需要，他们就是一件差不多到膝盖的这样的洋装就好了。那这时候呢我就撑到真的最后一天了，因为我真的是离开巴黎的前一天，然后呢因为还在工作啊很忙啊什么的，然后才杀进去这个拉法叶百货公司，因为拉法叶离我们家最近，然后什么牌子都有。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天哪，我真的因为最近真的这几年没有这几年，就是对这几年近年来啊，有点就是我觉得自己体重超标，所以呢比较少去想说要买什么样的品牌的服装去参加这个婚宴会比较适合啊。但是呢就是不管怎么样， 每个人都还是会有自己的品味的，所以我也没有想太多，我就直接就去了这个拉法叶的二楼，有一个那个阿克内的专柜，就是北欧的一个品牌。以前我就很喜欢他们的牛仔裤，他们做牛仔裤起家的，然后风格也是极简。然后一去看到，哦，有一件荧光绿的洋装还不错。我想说，因为我不能穿白色，也不能穿黑色嘛。然后我最近这个皮肤颜色晒得比较黑，然后呢要参加这个婚礼就必须要有一点比较喜庆的颜色，那我就来个荧光绿吧。对，荧光绿，苹果，应该是苹果绿的一件洋装。那这件洋装呢穿上去呢，它就是非常的极简，就是一块布，然后折折折，然后有绳子，然后打结这样。那这个洋装它的好，讲到洋装和服装设计呢，我这边要再跟大家讲一点小小的这个传统和历史。这件服装呢，它穿上去呢，我一直都很喜欢这种，就是带有一点希腊和罗马的这种风格的洋装。带有点希腊罗马风格的原因是因为这件洋装它前面有一些，就是它会有一些皱褶。那这种皱褶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元素。就是所有的就是古时候的法国或是欧洲的这些画家或是雕塑家，他们都要花很多的时间在学习怎么样去雕塑或绘画这个服装上面的这个皱褶。那如果大家有学这个西洋艺术史的话，大家就会知道，不管是达文西啊或是米开朗基罗啊这些传统的这些艺术家，他们都必须要经过一段的时间去磨练自己对这些服装的皱褶的这个光感和这个绘画或是雕塑出来的这个真实感所以呢，我自己个人也蛮喜欢就是这种有一点这种像古希腊罗马时期这种皱褶感的这个洋装我这样讲好抽象。好，反正呢就是这件洋装呢，它就是故意就是做这个有一点像这种希腊罗马这种雕塑上面看到这种皱褶的这种效果。好，反正呢我就选了这件洋装，然后后来想说我不会看了第一件然后试穿第一件就买了吧，这样感觉好像也太随便了。我想女生应该都会这样想，就是说我要买一件洋装，我总要多试几件，多看一看再选一件比较适合我的但是因为我到这个百货公司的时间已经太晚了，所以只剩下半个小时的时间就要打烊，所以我就很快速的又试穿了其他品牌的几件洋装，最后还是决定回去买 Acne 的那一件，就是那个苹果荧光绿的洋装，是我个人觉得比较适合本人的走这个婚礼长辈路线的洋装。好吧，那好险我有去做这个选择第一呢，瘦身刚刚跟大家讲了，就是好险我有瘦下来，不然我真的就会是所有女眷里面最胖的。然后呢，第二呢，好险呢我没有穿就是那个 UUU 的洋装阿拉伯的礼服，而是去买了一件这个北欧的 Acne 风格的这种洋装因为呢就是大表姐的婚礼上大家都是穿就是比较有现代感的服装这样老人家都穿那个印花洋装，然后年轻人都穿单色然后大致上就是这样子。然后大表姐的婚礼就是在一个小镇上面的一个教堂，那他们这个教堂其实呢不是很大，是一个传统天主教的教堂。然后大家呢就是女方坐左边面对这个礼台的时候，不是礼台，讲台的时候，女方坐在左边，然后男方家属坐在右边。那基本上呢，我们是女方家眷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几乎把左边全部都坐满了。右边呢，男方家属其实也来了不少，反正基本上就是我们男女双方大概从巴黎杀下来大概100出头的人数这样子。然后大家就在那边等着这个，首先呢，是这个新郎的妈妈牵着新郎进来，然后再来呢是新娘的妈妈跟新郎的爸爸两个人一起牵手进来，然后最后呢才是这个新娘跟她的父亲这样子两个人牵着手进来这样 哦，这样讲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懂。好，反正就是两边的姻亲家族互相牵就对了。然后呢，自己的妈妈牵自己的儿子，然后自己的爸爸牵着自己的女儿。然后当这个大表姐由她老爸牵着进来的时候，我又差点感动要哭了。因为不管怎样，我也是看着她长大的，都是。我已经到这个家庭已经15年了，我那时候认识他的时候他才是一个中学生，然后看着他就是考医学院不过，然后考复健师不过，最后念了这个大学里面的这个法学院，然后最后成为一名律师，就觉得好像不是说我自己的小孩，但是呢就是也是看着长大的孩子要结婚一样，不是，也不是说想哭是因为自己的年纪，反正就是感动吧，就这样子。哎，我想大家都说这个生完小孩之后就会比较什么泪腺比较低，我大概就是标准的这种情况。然后最后这个新郎跟新娘都到了之后呢，就开始这个传统的这种基督教的这个结婚仪式。那大家都知道就是法国现在信教的人真的非常非常的少，然后甚至少到这个教堂的神职人员都不够，所以我们都要从非洲进口这个非洲的神父啊，所以很多不管在巴黎啊或者在外省啊乡下看到的神父大部分都是非洲来的非裔的黑人的神父。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大表姐的婚礼也是一样，那这个非裔神父他真的非常幽默非常的风趣，所以呢大家都笑成一团好险好险，真的，因为如果这个神父不是很风趣不是很幽默的话，下面真的是睡成一团。因为我就是想到我以前在念卫理的时候，每次有那个宗教课的时候我都很想睡然后来到法国之后有几次就是参加这个女儿的表姐啊他们的一些这个就是说洗礼或什么的，反正我就是因为我不信教啦，所以 我听到这些就是神父啊或什么的这些仪式我都会蛮想睡的，但是如果跟我讲圣经的故事啊或这些比较理论的东西我都会醒这样，但是呢如果要什么唱圣歌啊或什么的就会非常的想睡。好，反正呢这样子的仪式举行完之后呢，我另外一半呢就一直在跟我讲说啊，最后会有一个撒米的活动，你知道我们那个就是新郎新娘出来之后我们要撒米这样子。我就想说撒米是要做什么呢，我到现在还不晓得为什么要撒米，不过呢我们家大表姐是没有撒米的，人家聪明多了，她撒薰衣草啊，真的是非常的浪漫，我真的要感谢她。因为呢我这15年来就是每年都会去普罗旺斯度假，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绽放的紫色薰衣草田，我在脸书上面跟大家分享照片。就是这15年来我每一年暑假都会去南法普罗旺斯度假，但是都是8月份的时候去，8月份的普罗旺斯的田间就只剩下正在枯萎被烧焦的向日葵，还有玉米田，还有光秃秃就是7月份采收过采收完的薰衣草田，然后还有橄榄树，还有水蜜桃树。所以呢这15年来我看到的都是这个，然后还有光秃秃的这个薰衣草田。那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大片一大片一大片的这个紫色薰衣草田，那真的就是感谢这个大表姐的婚礼。所以呢她婚礼结束从教堂走出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手上抓了一把，不是米，每个人手上抓了一把是薰衣草，紫色的非常漂亮，是拿手上 很香，然后向她撒去。然后呢他们也安排的非常浪漫，就在教堂前面有一台古董车，然后呢新郎跟新娘站在上面，我们在那边拍照，然后这辆古董车呢就开始一路载他们回到这个我们要去举行婚宴的山庄。好，那讲到这山庄呢就非常有趣了，因为我们要开车开差不多半个多小时，然后这个山庄呢就是一个中古世纪的一个小村庄，然后现在呢它全部都被收为成一个度假的山庄。那这个度假山庄呢它是不随便接受我们一个人啊两个人或一个家庭，它都是只接受80个人以上的团客。其实这样讲的话简单来说啦，就是接受让人家举行婚礼的一个地方，婚宴的地方。那我们就全部人都到了这个 山庄之后呢，大家就每个人呢就拿到一个地图，然后上面就地图上面跟你讲说你住在哪一栋那个石造的房子里面。那些中古世纪的那种石造房子都很可爱，一栋一栋他们都有不同命名，有叫做薰衣草，有就叫做柠檬草，叫什么，然后我们就住在迷迭香里面。好，我们家就是有一个独栋的，然后呢一楼是客厅，还有一个厨房，然后呢二楼有两个房间，然后还有浴室，然后就这样子在那边过了一个星期的与世隔绝的生活。为什么与世隔绝？因为完全没有网络，电话也收不到讯号，反正呢就是整个大家到底会发现妈呀呆机大雕啊。为什么呢？因为像我这种就是我和我另外一半都算是就自由业者，其实公司还是会有事情啊，还是会有人打电话来，虽然我们已经去南法参加婚礼了，结果呢电话没办法接，网络信息没办法收，我勉强想要 3G 的话，我必须要先走下山庄啊，然后呢再沿着那个车道走好几公里到大树下，然后呢才会勉强有 3G 可以就是发讯息啊，或是接收 email 啊，或是接电话，这样子真的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不过呢刚开始非常非常的不适应，然后之后就习惯，然后觉得哇突然间没有手机好轻松哦，每天睡觉起来都会习惯看一下手机是不是有 email 啊，是不是有讯息啊或什么的，现在早上起来就发现说哎，整个反正手机根本就不用看，只能拿来看时间，因为没有任何的讯号，然后没有手机的话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喝酒啦。好，那个我们就是婚宴当天晚上，我们在少少的100多个人就可以喝80几瓶的香槟，然后还有50-60瓶的白酒，还有50-60瓶的红酒，然后喝到最后呢连预留给隔日的那个烈酒都开来喝了，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多能喝。然后喝完酒之后对还有吃饭，对，那这个应该是先婚礼在这个教堂结束之后，我们就回到这个山庄，到山庄摆完行李之后，我们就在游泳池畔有一个鸡尾酒会，那这个鸡尾酒会大概差不多2-3个小时。那我深深的同情那些男性们，因为很多人都是穿着西装打了领带，哇那真的是非常的热，30几度高温，但是呢他们竟然还可以维持这样子，然后呢就是一副就是优雅的在那个游泳池旁边这样。然后呢这个结束完之后就是晚餐。那晚餐呢其实这个山庄里面它是没有提供任何的晚餐的，这一切全部都是就是大表姐他们自己去安排的，然后呢去找外面的人来，有服务生，然后做外汇的，然后帮我们就是准备了一场非常正式的法式的晚餐，然后最后呢就是晚上跳舞的时间。那这个跳舞的时间呢就大概是像电影里面大家看到一样，就是新郎新娘开场跳舞这样，然后之后呢大家就一路跳到早上5-6点。那我是没有跳到早上5-6点的，因为说真的就是我的另外一半他忙着跟他的两个哥哥们聊天，然后呢他的兄弟姐妹除了他姐姐之外其他人都是不跳舞的，然后一整个晚上在那边谈论比如说宗教啊哲学，就在婚宴的晚就是这个场合上哦，就是讲宗教讲音乐讲什么就可以还是就是陷入无旁人之境，他们家人几个兄弟姐妹就可以深入的聊这些东西啊。然后我这人呢就是喝了几杯之后呢就会开始跳舞啊，此时呢我也就不管我是长辈了，其实跳舞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开心的，尤其是呢我会把它当成运动，晚餐吃了那么多之后需要运动一下，所以呢我就整个人舞棍上身。那我现在发现呢就是当我和我女儿一起出席一些活动的时候他可能是因为这个叛逆期的关系，所以当他看到他妈跳像个疯子一样的时候他就很不高兴就走人，所以我女儿呢她就早早去上床睡觉，因为她安排了她的时间表就是她隔天一早要起来去晒太阳啊，所以呢我就自己在那边跳得很开心啊，进入了一种无人之境，大家可以想象到一个就是苹果绿的洋装在那边跳得很嗨，而且呢重点就是 跳舞的音乐，大家知道就是有一些舞呢其实他是要跳双人舞的音乐，但在场的那些男士啊都坐在那边不动，然后都女性在那边只好自己一个很尴尬的那边扭来扭去。那 我就觉得真的是哦，我如果可以去换那个裤装的话，我就会跟那些女士们跳舞。因为我这么爱跳舞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母亲她很爱跳舞，她很喜欢跳交际舞，所以呢我从小呢就跟她在客厅跳什么恰恰啊，跳什么那种就是双人舞这样。那因为我母亲她的身高在台湾女性里面也算高的，所以她每次都是扮演男性的带舞的角色。那我跟我母亲跳的时候，那当然就换我带舞，因为我比她高，所以呢我基本上是很会跳男性带舞的那个角色的。就是其实男性真的很简单，就是让对方转圈圈把对方累死就对了啦。那我就想说看到那些可怜的女性们，尤其是一些长辈，就是我大姑的朋友们，其实他们都很想跳舞，可是他们的另外一半那些老男人们都坐在那边就是聊天喝酒都没有力气的这样，我就觉得很可怜。我真的很想换上男装就跟他们跳舞欸。啊，我真的就是很适合演那个黄梅调梁山伯与祝英台里面那个女扮男装的梁山伯，就是以前那个欸，我突然间这样不好意思哦，因为我在讲到这就想到我母亲，她从小就给我看那些女扮男装的寡姨啊，或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我就会觉得说哦，其实女生也是可以就是为女性服务的这样。好吧，那今天的这个巴黎不挡的 podcast 从前面还算半严肃的这个思想审查史，半严肃是因为哈布雷的巨人传就是很反讽而且很有趣的一本书哦。然后呢到后来的这个不正经的这个闲聊，各位我们现在已经过了一个半小时了，我真的觉得我真的是一个长舌妇，一个人可以在那边讲这么久欸，单口相声可以讲那么久，真的是无敌长舌。好啦，谢谢大家的收听，请大家就是把我这边一个人讲话当成在练中文，我真的就是一个礼拜都在这个法文的世界里面，然后现在呢回来可以跟大家稍微练一下中文，真的是非常的开心。那这边也要先跟大家就是先预告一下，我下个礼拜又会比较晚录 Podcast 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明天要带我女儿去伦敦也不算是度假，我们两个母女俩的行程就是约好了早上看博物馆，下午去 shopping。 那所以呢一整礼拜将不会在巴黎。哎，我也希望这个礼拜的那个 YouTube 影片可以上线，因为我上礼拜已经就是去参加婚礼没有上线了。如果这两天找到时间的话，我现在发现我的这个 YouTube 影片比 Podcast 还要混，这一年竟然没有每个礼拜都上影片。其实哦，我真的就是有的时候一个礼拜还吃两三间餐厅，但是实在是真的找不出就是完整的时间可以去做这个 YouTube 的影片，因为又要录音然后又要剪接，大概就会占掉我差不多半天到一天的时间。所以呢真的是希望就是下一次影片可以赶快上线，因为最近真的吃了不少好吃的餐厅，然后还有就是这一次就是去南法参加这个大表姐的婚礼，我总算一圆有一间餐厅我一直很想去吃，但是每年八月份都没有位置，我一直没有订到，这十多年来的一间米其林餐厅我总算吃到了。所以呢因为太开心吃到，所以为此而拍一支影片。好，那这边呢就非常感谢各位呢又花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听我在那边练中文，不是练中文哦，是练习说中文。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呢跟我一起就是度过了愉快的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啊。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或是你对于这个婚礼上面恐怖的这个苹果荧光绿舞棍我一直很担心这件事情会让我另外一半感到蒙羞，但是他说不会，他说很好这样，所以我就继续跳下去。好，或是你有什么想听的内容，或是你对于巨人传有什么好奇的事情，或是任何的疑难杂症，都欢迎你留言或是私讯给我，不管在 Apple Podcast 或是在 Spotify 上面都可以，或是有很多朋友喜欢到巴黎不挡的粉专私讯给我也行。好，现在开始有一些会在这个 YouTube 影片上面留言 也都非常的欢迎。好，那我们就下回见咯，拜拜。